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月球上，独孤月已经站着一动不动两个小时了。 那个应该是枪吧，他已经瞄准我两个小时了，只要我稍微动一下，他就会把我打死吧。哎，那如果不是枪呢？有可能不是啊，要不别管他了，直接动。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冒险，再待一会儿应该就没事了。我总不能蠢到搞出个被防盗系统杀害的最后的人类这样的大新闻吧。 而总部的众人也已经看着一动不动的画面两个小时了。 在我看来是接收信号的设备出故障了，毕竟我是理工科出身，所以对这些还是很了解的。这种情况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是由于接收信号的设备和发送信号的设备起了冲突而导致的画面定格。 如果是在普通家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会 拍一下吧，拍一下就好了。 而受过高等教育博学的理工科高材生詹姆斯遇到这种情况会 拍一下吧，拍一下就会好了。 就连总统也在为这件事而困扰， 画面怎么定格不动 啊？总统女士，我这就去确认一下情况。 站了两个小时，身上还穿着沉重的航天服，独孤月已经开始头昏眼花。 头好晕啊，在军队里也是这样，站军姿这种连动都不能动的体罚是最让人痛苦的呀。肚子也好痛啊，真想赶紧离开这儿。也有可能真的不是枪吧。算了，还是不要冒险了。 独孤月双腿一软，险些摔倒，他踉跄一下赶紧又站好。 哎呦，我动了，独孤月你这个脑残呐。还好没被他发现啊。等等，他是不是捕捉不到这种轻微的移动啊？好嘞，那就按照刚刚那个速度一点一点移动吧。 独孤月以龟速缓缓地开始向门口挪动，詹姆斯激动地拍手叫好。 画面动了，看吧，果然被我修好了。 哦，是吗？ 但是画面是不是太卡了一点？ 好像是加载的太慢了。 画面虽说是重新动了起来，但是缓冲的也太慢了，一时间全世界的观众怨声载道。 画面动了，总统女士您看啊，毕竟我是 MIT 毕业的，不愧是我。 但是画面缓冲得很慢。 又花了快两个小时，独孤月终于缓缓挪到了门口。 终于到了，现在只要按下密码，然后出去就行了。 独孤月缓缓伸出手指，以那些枪发现不了的幅度，缓慢地输入了密码。 您输入的时间过长，请重新输入。 要是加快速度的话，就会被枪发现的呀。 由于独孤月背对着画面输密码，所以众人并没有看到他手上的动作。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停住了？ 我觉得他刚刚好像稍微动了一下。 不是的，那应该只是信号受到了干扰而已。 被这样的画面折磨了一个下午的观众也快要疯了。 怎么又停了？不是动了吗？ 不是的，那只是画面上出现了雪花而已。 总统的保镖们甚至找来了拆弹专家。 又停住了，快点修啊。 就是啊，拆弹小组你们还愣着干嘛？ 我们对这种东西其实…… 独孤月此时已经汗如雨下。 万一我死了的话，万一我死在了这里的话，是按密码按得太慢被饿死，还是按得太快成为防盗系统的牺牲品呢？难道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吗？不，我要把人生最后的瞬间记录在这里。 独孤月掏出笔，眼含热泪，在墙上写道：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这时，金刚鼠从独孤月身边欢快地跳过。独孤月立刻将墙上的字划掉，扭头就走。一时间，地球上的观众们欢呼雀跃。 哇，我把它修好了，现在不卡了。 詹姆斯也是激动万分。 哇，我把它修好了。 在我看来，就是接收信号的设备出故障。毕竟我是理工科出身，所以对这些还是很了解的。这种情况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是由于接收信号的设备和发送信号的设备起了冲突而导致的画面定格。 拆弹组的众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就连总统也在为他们鼓掌。科学依旧是很伟大的。地球上，第1257次独孤月救援计划的周讨论会上，众人在一处残垣断壁前席地而坐，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工作笔记。 那么接下来，你们汇报一下救援计划吧。 好的，根据我们的计算，并且在充分考虑地球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在计划实施时，计算出现偏差的概率，以及救援人员安全到达月球的概率等等这些因素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可行的救援时间。 啊？ 独孤月将一副耳麦放在内纳德面前，内纳德疑惑地抬起头。 这是什么？ 啊，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无线设备就行了。这原本是死角地带成员们的特别版稀有道具，是我专门为了你准备的。 不买，快滚。 哎，你以为我是那种像流落街头的人随便推销产品的白痴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我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说不定还能用这个联系一下，互相帮个忙什么的。 内纳德并没有被独孤月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直接提炼出了独孤月这一番言论的中心思想。 看来你最近很无聊啊，怎么想让我陪你语音聊天？ 这随你怎么想好了，你爱用不用。 从无趣的内纳德那里回来，独孤月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开始继续完成疯狂的独孤月。 哎呀，接下来的故事内容怎么画呢？虽然结尾已经想好了，但是在结尾之前还需要安排一个高潮啊。 正当独孤月一筹莫展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啊，这样就行了。 独孤月奋笔疾书到深夜，他丝毫没有感觉到疲惫，反而充满了干劲。然而此时此刻，他最希望的还是有人可以跟他分享。独孤月想了想，戴上了耳麦，也不管对面有没有人，便絮絮叨叨地将自己创作的剧情讲了一遍。 这就是我的故事大纲，你觉得怎么样啊？ 良久，正当独孤月要确定对面没有人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了内纳德的声音。 哎，我管你怎么画，你自己看着办吧，别拿兴趣爱好这种小事来烦我。 哦，你不是不愿意陪我聊天吗？ 闭嘴。 总部，今天的屏幕里并没有什么画面可以看。正当卡罗尔快要睡着时，终于听到詹姆斯的脚步声。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会开得怎么样？ 詹姆斯没有回答，而是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沉默了良久，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 话说，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一直看着电视的话，万一哪天独孤月死亡的画面也出现在了电视上，那怎么办？ 卡罗尔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詹姆斯回想起了今天的会议上大家讨论的内容。 月球救援计划的可实施时间是在60年后，也有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照这样下去，难道我们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电视上变老死去吗？你们不觉得这种事情很可怕吗？ 其实比起那个问题，更让人头疼的是设施的老化。虽然月球基地里的食物和水还有能源都很丰富，但毕竟这个基地只是为了防御小行星派而建造的，所以当初并没有考虑过研究阶段之后的使用。换句话说，这个基地就是个一次性基地，再加上这段时间基地里的设施完全没有得到过修理和维护，这些设施此时此刻正在老化中，所以我才提议让管理节目播放的部门从现在开始考虑应对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考虑以后，只是任由其播放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观众就会看到一些可怕的画面。为了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有关部门最好从现在开始准备最后一集的内容，这才是万全之策，不是吗？ 独孤月从桌子前站起来准备活动一下身体，却突然看到墙上有一颗螺丝松动了。 嗯，这是什么东西？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